村水位暴涨，几十人被困，部分人爬上便利店屋顶等候救援。由于道路受阻，救援人员无法前往现场，要由直升机由绳而下救人。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形容九州地区遭遇前所未见的暴雨，熊本县和鹿儿岛县超过75,000名居民要紧急撤离，至少8,000户无电力供应。首相安倍晋三派出10,000名自卫队成员救灾，又指暴雨可能会持续到星期日，呼吁民众必须保持高度戒备。北韩第一副外相崔善基话，领袖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面对面坐低对话的必要。韩联社报道，崔善基发表谈话提及两位领袖在今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前举行高峰会的可能性时表示，美国只是将朝美对话视为解决他们政治危机的手段，就没有必要对话。他说北韩和美国现况相当敏感，微小的误判或差错都可能造成无法回转的致命后果。崔善基认为，美国如果仲认为用协商之类的东西就能够动摇平壤，那就是失算。为了应付美国的长期威胁，正是准备具体的战略规划。由于崔善基未有用强烈措辞批评美国或者特朗普，韩联社分析认为平壤或调整对美国释放信息的激烈程度。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中国东南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另外，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兴芳路对开嘅快线有意外噶，影响到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过去奇德尊新村。咁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兴芳路嘅快线有意外，车龙咧排到去奇德尊新村。跟进翻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东京街去李仔屋村方向近长沙环道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一带车多，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啦。咁另外咧，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嘅坏车亦都拖走咗，龙尾排到接近模范乡。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浪翠园慢线嘅道路事故亦都清理咗，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亦都车多，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管道入口一段亦都是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是慢车，龙尾排到过去太子道东近油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老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酒精会影响你的视力和动作协调能力，所以喝醉酒就千祈不要驾车啦。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2000靓歌再重聚，玩得好认真。 我是 Albert Lau 欧瑞强，每个礼拜都会为你送上的靓歌又点止2000首啊。 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 星期日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2000靓歌再重聚， Albert Lau 欧瑞强约定你。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 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轻谈浅唱不夜天40周年 Evergreen， 轻谈浅唱不夜天你就听得多啦。你知唔知呢个节目原来有个英文名噶？佢英文名就叫做 Keep You Company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2至6，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十合魔力的神师培阿一波城，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6。尋常是你的後援會， 4:00後咧，呢度就係、是、都係個 crossover 嘅節目嚟嘅。咁我哋今日尋常事咧會有埋後援會嘅加入。 嗯， 嗨， 係啦。咁啊，阿波成同阿一咧就喺呢度啦。咁頭先咧，我哋喺3:30到4:00咧，我哋就侵咗佢嘅地盤嘛。 係， 係啦。咁我哋就喺嗰度咧開咗呢個 Saturday Game On。咁啊，聽到龍哥 Saturday Game On 嘅聲音啦，咁樣咁啊，唔會令到佢冇咗慢動作嘅， 最尾半個鐘都有嘅。 係啦，最尾半個鐘都有慢動作嘅，咁樣 好慢嘅慢動作， 係啦， 遲啲出現。 係啦，咁啊，但係我哋繼續秉承翻呢個頭先 Saturday Game On 嘅時刻先啊。 嗯，好難估啊。 Saturday Game On。 好好嘅 effect， 唔 係啊， 好難估啊！ 你哋唔好咁樣對佢啦。平時通常4:00佢會踢十踢天氣噶嘛。 好，嗱，我哋俾翻個時間先。 突然間， 係喎，先回報天氣， 唔好怪佢啦。 嚟嚟嚟嚟，幫佢領翻個專屬位置嚟。係啦，幫佢領好啦。好， 留下屬於你位置。 係啦，好啦。 啊，都要提下你啊！而家天气咧，今日咧个温度系31度啊，相对湿度72%，咁啊，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噶。不过咧，今日出门嘅时候好似有少少雨，都要带翻白遮啊！ 系、哎、好嘢， 即、刻顺畅翻。 系先， 翻嚟啦， 呢、 這个 唔讲嘅，呢、這个唔讲嘅，你呢个咁重要唔讲。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啊！俾你讲嘛，话人哋啫， 系咁指住。诶，师培呢个未读啊？呢个咧，呢个咧， 好啦，嗱，咁 四号咁 样。今日咧 ，Dixon 咧就攞咗个嘅。產品啦，咁啊上到嚟頭先咧，大家都問咗啲 tips 噶啦，咁啊咪後我就話：喂，你未俾 tips 喎，咁樣咁 嗱。同埋 one two 嘅問題，我得嘅，我一個人問咗，佢哋全部都未問。 好嗱，咁你想聽 tips 先定 啊？係 俾人問問題先， 同埋 問問題先啦，問問題先啦。 唔係 tips 咗先 ，tips 咗先再問 啊 嘛。 OK， 呢一個嘅產品咧，對於一啲好懶做運動嘅人咧，最有幫助。tip 咗噶啦， 你唔系又是攞翻啲按摩器过嚟啊 ？No， 唔带电咯， 冇电啊，好难做运动嘅， 唔通 USB 按摩 噶，木嗰啲可以碌嘅啫嘛，自己 唔系， 好难做运动，嗰啲做运动嘅人系要 keep， 但系可以令到佢有做运动，定系可以令到佢有做运动嘅效果先？ 效果就未必有，但系佢令佢会有做运动嘅嘢咯。 咩啊？ 即系你用佢可以做到运 动，即系啦，系啦，你用佢可以做到运动， 但冇做运动嘅，未必有， 未必有咁嘅效果啦。 呢一个嘅产品咧，佢未必有 exactly 一个名，但系你只要讲到究竟佢系咩功用咧，我都当你啱。 即系好似健力球咁样， 系咯系咯， 即 系嗰种咯， 系啦，自己喺度玩紧， 系。 通常系男士用比较多嘅， 男女啊，师培啊，师培啊， 嘥咗啦， 师培。 我 剛才問我剛才的問題，他現在才準備問的，好 啦，問啦。我就說師培啊，這個問題問得好。是啦， 師培自從我們知道他年紀之後，他開始沉寂， 他開始尷尬。 你兩個另轉面，可能他沒那麼尷尬。 嗱，這個的產品男女都用得，是啦，咁啊，問一人問一個，你頭先問咗啦，波。 我未啊，未啊。 你問啦。 大家無頭緒點樣 問？他有冇？话系身体边个部分用最多嘅？ 手比较多， 手比较多。 好啦，阿一就做出一个动作啦。 咁样， 究竟会唔会系阿一平时做开嘅咧？ 我想知道个手臂系上下揈嗰个啊？ 即 係 定係打圈揈 定係手指啊？ 嗱，老實講， 定係打圈 定係點咧？如果你真係想手上下揈咧，係可以嘅，亦都可以好大幅度添。如果你用到佢嘅話， 上下揈。啱我仲谂住想估系嗰啲练臂力嗰嗰夹嗰个弹弓，跟住佢软箭位系林噶嘛，因为 知边只啊？ 练指力嗰、那个啊， 嘶吼！ 嗱咁啊，而家呢个时刻我就去到 level 3啦， 系。 Game on level 3 好啦 ，level 3咧，其实咧都有几 part 嘅，先俾大家望一望。嗱，咁我哋自己人先啦，阿望望先啦， 嚟， 系啦。 有咩 feel 啊？ 除咗手指， 唔系佢手臂可以上下挫嘅，即系啦，大家好惯性会挫嗰个方法。 诶， 以前挫暴龙机嗰种挫法。 系咯。 哇！你知系咩啦？ 你知啊？ 咩嚟噶？ 又觉得系咸湿嘢啊？ 好咸喎！ 好污秽啊！呢个 系 啊！诶，嗱，睇下咩人谂啦。 唔系佢 臂力啫嘛。 我望硬嗰 part 咧，系一个好似一个装护肤品嗰啲嘅硬咁样嘅。一个罐头形状咁样嘅圆形嘅，咁跟住后面胶嗰度咧系有两条嘢噶，嗰两条软胶咧系一条圆柱嘅软胶，再加一个圆形嘅软胶嘅，即系好似一个波板糖形嘅软胶嚟嘅，有两条，一条大啲，哇争啲讲出嚟，一条大条啲，一条细条啲嘅软胶嚟嘅。 我想知道你话可以分开系真系可以分开两， 我等人分开嘅时候我会俾你摸，因为我讲埋俾你听咧就唔系咁好啦。 可能是健身嘢，即系你可以有。 唔系啊，嗰嚿圆胶系你冇可能见到身用噶。我俾你摸下你知道，我想拆开佢添。 到你摸下。 喂，大家唔好摸到睇到啊！即系尽量尽量唔好睇到啊！ 喺上面攞个怼出嚟嘅。 你喺上面摸落去都得噶，你喺上面摸落去都得噶。 系啊。 有啲期待啊！佢讲到咁样， 系咩？ 好想摸下。 女孩子咁样讲，好吸引咁样啊！ 佢咧就系嗱，我而家感觉 嗰个可以发下发下噶， 系啦，佢系有一个好似盆栽咁样嘅，我自己嘅形容系，咁样佢下边盆栽咧就好似盆栽咁嘅咗啦，上边咧就伸咗三支嘢出嚟， 两支啫嘛，两支喎， 三支啊，系两支啫喎， 本来都好清晰，突然间好乱， 你咪夹埋啊你， 嗰两支嘢咧就伸出嚟嘅时候，首先咧我觉得有少少似系树叶嘅。一棵植物啊，佢中间有个枝干，跟住最顶咧就系有一个扁形嘅一个胶嘅，大约$5咁大到啦。俾你哋摸下，我开始 胶系咪可以？嗰、那个软胶 睇到啦。 佢越讲越讲到啲沙窝入边嗰啲嘢咁 样。你觉唔觉得个个讲都唔一样啊？ 系咯，佢嗰个盆栽咁样样。 听下一又点样演绎啦？ 知唔知盆栽先？ 哦， 你知啦。 嗱条胶系咪可以发下发下？你讲。 佢唔系佢嗰啲胶咧，系嗰啲。 即系直胶软胶咁噶， 直胶嗰种软胶系啦， 即系 好似唔系，其实系似健身咪有款橡筋带嘅，有啲似嗰款嘅橡筋带嘅，上面嗰两条嘢 唔似厚好多，遮 系粗啲粗啲，有味道 嘅， 下边系有嚿有个底盘咁嘅嘢嚟嘅，咁系嗰位底盘嘅嘢系可以拆开，所以我觉得系嗰嚿嘢可能只系一个盒，我而家上次拆开， 同埋嗰个胶拆唔开，我试过，同埋个硬胶， 你哋可唔可以乖啲嘅啫？话我拆落 都重噶， 又唔系好重 嘅。我俾阿波摸啦，俾阿波摸啦，吓， 哎，最后都摸啦， 小心啊，唔好受到。 In the box， 哦，咦，你拆开咗咯，好似甩开咗咯。 吓 你拆开咗啦！ 快攞嚟俾我摸啊！ 你拆开咗？ 咦系，我拆开咗。 喂，俾我摸，俾我摸，俾我摸。 先，唔好咁样摸，唔好咁样摸。阿波摸完先，阿波摸完。 未摸，未摸完。 系啦， 我摸到嘅嘢就系佢哋头先三个加埋嘅嘢啦。 嗱， 系一样嘅。 咁你可以俾我啦。 系啊，佢拆翻开。 但系有咩咧？有啲乜嘢嘢系？ 等我再扰乱一下大家。嗱，而家咧 level three 啦，我话咗系有，你就拆开咗咯。 系啊， 佢一掂就烂开咗啦。 系咯。 但我大力扭佢唔烂嘅， 唔关我事啊！点解系无厘扭烂咗啦？ 唔系我夹硬扭佢都唔烂。 唔系佢系个底有嚿嘢嘅，然后上面系真系有两条 Y 字型、R 字型咁样嘅嘢。 但系练手臂有啲乜嘢系？ 我唔讲都系攞嚟练。 定系佢其实纯粹拎住个底喺度揈揈揈揈噶？ 唔系练噶， 应该唔系练。 喂，嗱，今次咧，我唔想大家喺呢个窿度揾啦，我哋喺上面嘅顶头度，系啦。唔系因为阿你最好可以侧边嘅，你最可以侧边嘅，我俾你咯。 你用晒两只手啦，不如上下 两 个窿， 跟住会摸到有五条好远嘢系手指咁样。 嗱，会更加扰乱咗嘅，因为你会突然间多嗰啲嘢。 哇，点解有个嘢凸起嘅？ 我哋而家拆开咗啦， 我拆开咗啦。 哦，系啊，一摸拆开咗就 因为呢个拆，因为我啱啱嘅拆开咧，系比你头先嗰个拆开应该系更 明显。喂，我又再拆开咗嚿咯， 呢个 就唔关事嘅，唔关事。你再 三嚿， 你再拆开到多嚿都唔 系 好关事。 唔系，我唔小心噶，因为我摸到有嚿嘢凸起咧，系好似嗰啲花冧咁样咧，咁咪拆咗出嚟咯。 好啦，俾阿师陪我啦。 我想问，而家拆开咗就系用嘅形态啦。 而家拆开咗就真系用嘅形态啦。 如果唔用，就会合翻埋好似头先。 冇错。 哦，喺边？我谂去嗰啲唔知咩日本。嗰啲咩城啊嗰啲咧，有冇类似咁样物体嘅嘢？ 就未摸完噶， 唔系佢哋 摸咁耐， 爱不释手。我拣啲嘢俾大家。 唔系啊，因为我 一齐摸咗咁。 我幻想到个样， 摸 错 咗摸只手而系 摸完之后我唔知咩，唔系啊，你一定要由侧边摸先摸到。 你摸 实 物啦，你 摸 实物啦， 你 摸实物啦， 冇用噶。你会发现摸完之后都系唔知佢咩嚟嘅。 我都真系摸完之后估唔到。 摸完都 你幻想到个样啊，但 系 你。 唔係啊，佢拆完之後又變第二樣。 唔係，因為你哋咧第一次摸嘅時候咧會有個方向，但係拆開之後你會覺得，咦，好走歪咗。你完全唔係你嗰樣。 因為咧嗰兩塊膠咧，個膠條好似啲狗仔咬嗰啲骨頭咁。 係係啊係啊，嗰只咯。 佢而家拆開咗之後更加似。 俾阿一啦。 嗱，而家唔知點解係變咗三嚿嘢啦，其中一嚿咧係變成咗一個小嘅膠兜啦，再加一個大嘅膠兜啦，然後中間頭先話揈下揈下嗰條直膠咧，本身咧就好似 Y 字形咁樣啦，分開兩條兩邊嘅，但係而家咧你係變咗做一條啦，好長嘅直膠。然后末端咧系有一个大约五蚊银咁样嘅一嚿嘢喺度，我开始谂紧系咪攞嚟 俾 B B 仔攞嚟练牙噶？ 系咪咯？ 我话 office 咯，摆喺办公室噶。 我点知你会磨？ 咁你 会 B B 仔走去翻工咩？ 办公室点解会有个咁嘅嘢？ 我初以为咧系嗰啲练牙胶嗰啲啊， 练牙胶。 即系咧，日本 牙膠咯，佢 系啦，攞嚟瘦面嘅，咁啊一條過嘅，你係擺喺個口度啦。 我係咪斯朗嗰個啊？ 係啊係啊， 斯朗含住嗰個， 又喺度揈下揈下。 喂，你咪冚好啲個蓋先啦。你打開曬個蓋。 呢個 pop 少要過個禮拜用啊，係咪？ 係啊，唔好整爛啊！我用咗三個禮拜咋。鏡石啲鏡石， 佢有三嚿嘢 嘅。係啊，而家個底都就係頭先師培講嘅盆栽咁樣樣啦，屋企嗰啲園藝嘢。咦？點解得翻嚿？ 唔係你 picture 到嗰個形 跌咗落地下啦，已經。 唔係你 picture 到個形狀，但係你幻想唔到呢嚿嘢可以有咩用。 係啦，即係你喺腦裏邊喺你見過現實當中嘅冇一嚿嘢係咁樣樣咯。 係。 哇！呢一個我都唔識形容啊。 平時喺邊度買 㗎？平時喺邊度買啊？ 呢一個 咩類型嘅鋪頭買？ 嗱，我喺買呢個產品咧，係喺啲乜都有嘅，即係嗰間鋪頭係賣嗰啲雜楞嘢嘅。 十二蚊店嗰啲 friend 啦，類似嗰啲 friend 啦。係咯，我就諗緊嗰度有啲 類似 嗰 啲 friend。係 屬於邊個區噶？ 邊個區都有喎。 唔係啊， 佢哋分店嚟噶嘛。 東區都有。 我估嘅意思係嗰啲十二蚊店啊，定係嗰啲文具鋪，即係有啲 邊個 area？ 有啲嗰啲咩雜 即係園藝部啊、家品部啊。 佢運動專欄有擺嘅。OK， 运动专栏。 我重新定义自己有冇做过运动。 系啊， 我做运动都唔系好知呢嚿咩嚟。 冇用过呢嚿嘢。运动区，但系可以摆 office 用噶，即系话平时我哋喺办公室可以久唔久攞嚟练习下嘅。 但系佢又话上下，佢话上下戳啊嘛， 你避下，你而家戳下。 我攞住呢几嚿嘢，我都唔知道可以戳啲乜嘢。 我都系咁话。 你拎住个盒，唔好喺我面前咁戳我。 我可唔可以撞下？我又撞下。 好啦，喂，嗱，俾翻盒我啦。 好， 嚟啦。最后先陪撞下啦。 运动拉带，嗰啲橡筋带。但系攞嚟拉，譬如拉背啊，或者运 动嘅橡筋带。 系啦，或者可能练下啲小老鼠啊。 咁但系下面仲有个底喎，嗰个盆栽咩？ 嗰个摆设嚟嘅啫，你话盒嚟噶嘛？ 咁啊，师培系估呢个方向啦，你哋咧？ 俾多三秒， 我俾你三秒，阿磨先咯。 阿比我近啲啊， 阿磨先咯。 我都想要啲时间喎。 哦，你想要啲时间。 系啊， 不如听歌先咯。 你 而家好想听歌。 好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一齐估下，睇下边个估到啊。 谁可这身保卫烽烟里无常势，无办法以一挡百，看宇宙摇曳难阻。每刻消逝，纵气力枉费，唯独你前来，就杀出重围。各去守时代的岗位，立明日信誓。变化系土遁或冰火魔法，航道上都很请任意发挥。剑术像浪客壮丽，或你怕死像我妻，要试图 字变好，谁可即身保卫奉献里无常势，无办法以一挡百，看宇宙摇曳难阻，每刻消逝纵气力枉费，唯独你前来就杀出重围，各去走时代的岗位，立命一生死。你画像内美脆弱，可暂后侦察风向，然后为身边的呐喊拍掌。假使碰上是残酷，多得索拍再回复，血已渐满，哪会有退缩？神光始终不灭，烽烟里银魂里同面对，每刻心碎，哪怕又流泪。如果要把鬼灭，要恶人粉碎，唯独你前来，尽数跨过去。你我他能互相组队，路遥没顾虑。 鬼滅之日，好啦，嗱，咪后咧，大家都好俾心机，好静啊，全部室五个人睇，好静。咁啊，个个都各自自己同对方嘅队友咧，就讲就系大约系啲咩啦，咁咁啊，派代表出嚟讲啦。 我觉得系拉筋嗰啲。嗰啲叫咩啊？又唔可以叫肌嘅，嗰啲叫咩啊？ 拉带、 累筋啦，即系可以拉呢啲手，即系呢啲啦， 拉手腕 或者呢啲咧。 即系你意思系用前掌拉拉嗰啲？ 唔知系用喺咩地方？ 拉筋器啦， 拉筋嘅 拉筋器。 我觉得系运动用品嚟嘅。 讲咗啦， 呢个咪俾你 tips 咯。 佢咪话即系佢冇名噶嘛，啱类型就得噶啦。 你哋头先静咁耐就系谂呢个答案啦， 系啊， 搞错啊， 系咪觉得好似陈昌识嘅呢种玩法 啊？师傅咧，师傅咧， 我都系嗰个， 唔系你一条 添 啊嘛，系啊，运动拉带，你两个 都系。 是真的运动拉带咯， 是我想不到其他。 其实是运动拉带咯。 哎，最后答案是 运动拉带。 一条伸展带，即是都是叫运动拉带啦，但是它是伸展带。但是刚才你们一路摸到呢，不是有条东西的。 是啊。 给大家看看个样子。我看到的时候我说我一定要买这个。而我买的时候我告诉你好多姐姐一起买。 因为 呢咁即是你选了 level 同姐姐。 姐姐乱群结党。嗱先来头先呢你们拆件呢就是这个啦，因为它是以一个仙人掌形态。 咦盘栽 盘栽啱喎。 我就话啦摆 office 嘛是不 是 摆 office, 咁上面呢刚才你话揸到链软啤啤嗰条嘛就是这一条带啦。咁、哦、而这两条带呢、哦、其实呢又有的坊间已经有 了。咁 其实这两条带呢因为这条带啦其实呢 是不是剛才我第一下估的时候那个呢似是。 你说拎出来之 后。你说摸到个头。 好像会打击。 你说摸 有点痛痛地开始。 你说摸到个头有两端。 你不 然之后啦这个两端我捽下啦其实真的痛的因为是鞋手的。会令到你的皮不舒服的。咁呢佢另外一个就给你拉。 啊 是 啊。 是啦。咁而头先我说摆公司好好呢就因为我买的时候呢其实我听到有些姐姐就在讲就说喂这个好啊即有些减压力带啊这样因为在日本呢其实很兴这些压力带就是放你在办公室呢做到很累的时候呢就是减压 放手 阿师妹对准一块面拉行 如果他一放我一弹过来我很想知道会是什么 他拉到后羿射日的动作大家无啦大家在聊天的时候自己站起身在拉 好笑那我 们试一下 酷热天气都不用拉到这么行 系 系啊，嗱，所以其实 佢但系。 你咪一個 拉，但係 佢呢個咁嘅形態，真係好似一啲唔係咁適合喺呢個鐘數講嘅嘢咯。 係啊， 我頭先咪形容到好， 好似想拜屙睇嗰啲嘢咁 咯。唔係啊，唔係啊，我直情諗到另外一樣嘢。 係咪係咪 啊？咪後講， 咪後講，咪後講。 Double 嘅啲嘢係， 即係兩隻咁樣喺度遊緊啦。 好啦，嗱啊呢一條嘅減壓啦、新典大啦，咁啊就係今日咧 Dixon 帶嚟嘅產品啦。咁啊轉頭我都影翻張相放翻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啦。咁但係咧今日我哋呢個 crossover 係未完㗎，我哋呢一個合作咧，單隻有你兩個出馬咯。 係啱啱到要攞嚿嘢出去俾估啊！ 要点玩你玩嘢 啊？咁 咁得意啊！呢嚿嘢咁 样，系喺裤袋里边嘅，各位 系啦。嗱，咁啊四点半之后咧，我哋呢一个叫做咩啊？ 寻常是你的后援会啊！ 寻常是你的后援会咧，就继续咧会有我哋五个人咧一齐喺呢个节目上面出现嘅。咁啊，转头我哋唔好行开啦，因为跟住落嚟咧，完咗之后仲有龙哥出现噶，龙哥好紧要，慢动作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海外一啲地方疫情反复，加上中美政治同经贸关系紧张，包括近期西方社会借港区国安法立法对香港实施制裁，相信短期对香港带来不明朗因素，香港经济前景仍然有高度不确定性。陈茂波出席工联会一个圆桌会议时话，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对经济发展至为重要。去年下半年本港暴力冲击越演越烈，本地和外国企业担心香港政治和社会不稳定，而港区国安法正正透过法律制度保护香港，免受危害国家安全和恐怖活动威胁，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加拿大政府暫停與香港的引渡協議，又禁止向香港出口敏感軍事物品。總理杜魯多表示，正研究更多對香港實施的措施，包括移民措施。他表示，相信香港的一國兩制框架和支持港人，同時亦都繼續支持與香港之間的聯繫。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發表聲明，表示強烈不滿及堅決反對，說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容外部勢力干預，亦絕不影響港區國安法的實施，借涉港問題對華實施絕實施壓，對涉港問題對華施壓絕不會得逞。在本港，保安局長李家超質疑加拿大政治凌駕法治，對方要向國際社會解釋。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表示極之遺憾，質疑加拿大嘗試干預中國內政，很大機會違反國際法。立法會議員陶謹申就說，加拿大是對本港法治投不信任票，擔心有其他國家跟隨。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表示，對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八個字的解釋一直冇變，絕對不是因為通過港區國安法而忽然有不同的解釋。至於去年區議會選舉為何寫明這個口號沒問題，是當時選舉主任的決定。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說，港區國安法立法之後，香港治安和嚴重犯罪風險已經比過去12個月低，其中一個原因是以往一些進行港獨、勾結外部勢力的人或者組織退場、退休或者解散，減低了國家安全的風險。至於在什麼情況之下會出動飛虎隊維護國家安全，李家超表示，過去一些案件涉及爆炸品、槍支都是在外國恐怖活動中會使用，如果有案件涉及炸彈或者放射性物質，政府必須用最嚴厲的手法打擊。網上有人發起在今日美國獨立日經美國駐港總領事館遊行至山頂，在領事館一帶有多名防暴警察戒備，有市民在花園道被截查，手持小型美國國旗的李先生是被截查人士之一，他說警察只是記低他的身份證資料，沒有說他所持旗幟有什麼問題。他表示想慶祝美國獨立，認為美國對香港不足，給予香港特殊待遇，對世界亦都有貢獻，值得慶祝。另外有市民在領事館對面馬路展示印有美國旗的紙張。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局部地区有骤雨，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兴芳路快线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仍然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大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东港中心，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返沙田近九龙塘每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亚街路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接近九龙城汇顺处。在新界区方面，现时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过去彩堤。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丁各路映月湾来回。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二台夏日新闻频，嚟自江和你寻开心， 佢把声令你觉得好熟悉。 你食咗眼未啊？千祈唔好饿坏自己哦。 佢把声会令你心灵得到安慰。 七百万人。有七百万个大城市小故事， 佢把声会令你笑到收唔到声。 有我大家姐同班姊妹，一定会令到大家有宾至如归嘅感觉。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李志刚陪住你笑，陪住你喊，陪住你食晏。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二台喐一喐。 老公啊，我为咗鼓励阿仔喺屋企咧多啲喐动，唔好成日坐喺度咧，我买咗呢部游戏机俾佢啊！ 吓，你似鼓励佢打机多啲，咁佢咪越坐就越长时间？ 哎呀，呢只咧系含有运动元素嘅游戏啊，可以玩拳击啦、打网球啦、游水啦、蛙艇等等，玩之余仲可以增加呢个体能活动量啊！ 睇过系，可以拣呢一啲。强化肌肉平衡力、伸展筋骨嘅游戏，哦，只要唔系长时间玩，又唔错嘅。 我系咪好聪明呢？ 系嗱，不过我哋都要拣嗰啲咧，避免长时间面对个屏幕，同埋要定时中断啊，持续参与屏幕活动嘅时间啦。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教育局嘅 eApp 即系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嘅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利用呢个平台申请联招以外嘅副学位及学士学位课程，喺文凭试放榜后就唔使亲自去通知院校你哋嘅成绩，快啲喺7月13号或之前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十合磨利的神师傅阿一波成，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六，寻上司你的后援会， 系寻常事认真做嘅时段啦，但系我讲嘢先啦，因为 呢回你我听到啊， 因为我听到啊，今日系呢个寻常事你的后援会 crossover 嘅时间啦，而家仲系，所以直播室有好多人嘅。 咁啊有阿莫莉啦、迪神啦、师培啦，仲有阿一同埋我喺度嘅。 嗨，我哋咪重新再 系再打招呼 咁。 咦，有冇天气报啊？又要 天气报告， 师培，再嚟再嚟再嚟， 请 我提提你， 报短版啦，短版啦。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留意翻吓，今日都几热啊，不过久唔久都有落雨。 喂，唔系啊，短版你都报埋上面啊，你唔好净报下面啦。31度啊，相对湿度76%啊。 我系咩？我以为短啲就得添。 短啲就得 你啊！好啦好啦好啦，开心嘢嚟嘅。唔緊要， 誒人多嘢呢度好啊，有啲咩就 好事。 喂，咁啊呢半個鐘頭咧就調翻轉啦，我是你啲後援會，我同阿一咧就孝敬翻大家啦，我哋都帶咗個 game 過嚟咧。就同大家玩嘅， 唔 係其實呢個 game 都要 credit 一位同事嘅，係啊，尹子龍大哥提供一個創作嘅意念俾我哋。 係咩？ 佢有話咧有 game， 喂，好玩嘅，介紹俾你哋玩啦。 子龍大哥 係啦，咁然後我聽完之後，OK， 阿龍哥嘅提供嚟就 OK， 但係最後屘攞嚟玩喎， 係啊，所以咪 OK 咯， 因為心思熟慮 咗啊嘛， 因為幫你提供， 因為佢本身咧就係提供，誒轉頭大家都會玩嘅，就係純粹我哋熱身賽嘅嗰部分啫。係，但熱身賽嘅部分咧。我话阿龙哥啊，呢个 game OK 喎，但系三分钟玩完噶咯，咁我哋剩低嗰廿分钟，我咪一齐做 music show 啊！ 佢谂住佢会过嚟开麦，去攞咗廿分钟， 佢用慢动作嘅速度嚟玩啊嘛， 系啦，咁所以我哋稍微转咗些少嘅咁样，咁呢个系一个叫做时间嘅游戏，因为经常都有一啲嘅电台前辈话咧，时间嘅控制好紧要嘅，咁啊除 啲电台前辈话 airtime 好宝贵， 系 啦，所以个时间要掌握得好。 哦，但系佢个时间掌握得好咧，我听翻嚟嗰个黄胜嘅前辈咧，佢好 proud of 自己一样嘢咧，就系佢计时计得好准啊！即系佢计15秒，真系计到15秒，啱啱好俾你的。 我见过佢失手， 我都见过。 佢啲歌成日播分几钟未到，歌就飞 啦。佢成日或者唔会迟到。 佢计时系准嘅，但系中间出错几率高。 系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就同大家玩呢个计时嘅游戏。咁呢个都系龙哥提供嘅概念咗。喂，不如你哋咧斗准啊，数15秒咁样。咁我话咁我哋五个人15秒，咁两分钟。 其实我哋系咪之前玩过？ 玩过啦，之前。 咁龙哥都 唔紧要嘅， 谂啲新嘢玩。 哎呀，咁龙哥提议啊嘛， 龙噶 要玩下嘅。 子龙大哥嘛， 唔系佢哋改过嘛， 系后面有啲嘢改咗嘅。 最紧要改过，系啦。 咁所以我哋有个我听下呢个环节 名啦， 俾大家听下。 从前有个叱咤风云嘅电台节目，有冇搞错？ 搞错。 入面有个经典嘅环节，许廷铿， 廷铿， 歌仔，个玩法系 我唔记得咯， 唔紧要，但系呢个世界上，除咗许廷铿之外，仲有好多人系热爱音乐噶，例如有主席， 吓，主席，朱主席啊？ 唔系朱主席，系马主席，马时亨哥仔。 时亨哥仔， 哥仔， 哥仔， 哥仔。 哎呀，好精彩啊！好精彩啊！ 我特登 Q 翻架飞机出嚟噶。 我哋仲机好紧要啊！ 我哋仲谂咗好几个环节名噶，有何亨哥仔啦， 郭荣 亨哥仔啦，系啊！咁但系我哋决定都系用主席出嚟啦，系啊， 贯彻 OK 嘅，深入民心 系啦，可以贯彻翻成个主题嘛， 系咯， 系啦。咁我哋先第一个玩嘅咧就系一个热身嘅， 哥仔啦， 你都唔记得咗点玩？ 佢点玩嘅？ 佢都唔记得 错啦， 系啊， 即系真系唔记得， 真系唔记得咗啊！ 边个出嚟噶呢个？ 唔记得。 有冇搞错呀？ 系啊，真系 唔紧要。今日第二个版本，今日第二个版本。 我知唔知道啊？我哋寻常试啊，对上嗰个节目个 game 系咩？我不停同冯迪新讲叫咩名 字。哦，系啊，唔系佢将几个节目嘅 game 捞埋晒一齐。 佢玩好多 game 噶。 系啊，游戏达人啊嘛， 好嘢喎。嗱，咁我哋玩呢个咧就系15秒嘅一个 time challenge 嚟嘅。 系 啦，就龙哥提供嘅。 嗯， 咁咧嗰个玩法好简单嘅啫。咁一阵间咧，我哋就会播段声带，头五秒嗰个 do 咧，你会听到嘅。同埋第十秒嗰个 do 咧，你都会听到嘅。咁、然后去到我哋就会计时嘅，同时计时嘅，系啦。咁你觉得总之嗰一下系到15秒啦，你就嗌停。咁我哋就会停嗰个计时器，睇下边一个最近15秒啦。就系咁样啦。 0秒有冇 do 嘅？ 冇噶， 即系1秒嘅话 先。系啊，1秒就 do 噶啦。 OK。 系啦， 即系佢已经系第一秒， 总之我嗌停嘅啫。 即系佢系第一秒、第二秒、第三秒、第四秒、第五秒同埋第十秒 都会听到个嘟声嘅。 OK， 系啦。咁然后你觉得系第十五秒嗰一刻， 你就嗌停 停。 与此同时，我会帮你用 timer time 住。 冇错啦， 即系慎防阿波仔停停得。 唔系啊，系 time 你究竟同嗰十五秒出咗几多？ 系啊系啊系啊，同十五秒有几近 嘅啫。即系之前嗰几下嘟系纯粹一个 guide line 俾你知道哦，每一秒嘅间隔系。 俾大家听下个 cut 嘢系点样，系啦 ，cut 嘢咁样嘅。 明啊。Please time to time gap. 呢度未系嘅。2 1 0 准备。呢度就五秒啦。跟住之后咧，去到第十秒就会再嘟一次。系啦，咁跟住之后就睇下你觉得边一刻系去到系啦。 13秒。 哎呦。呢个系 dam 噶嘛？ 就系呢个 dam 嘅，系啦，呢个 dam 嘛，呢个 dam。 大家大概了解下大家嘅时间感系几多？ 系 啦，就系、是、咁样样啦。咁我哋就每个人都嚟啊，系咪？ 每个人嚟一次啊。 好，咁阿波阿阿一先， 波胜先，波胜 先， 今次 我先啊。好嚟啦。 跟翻啲次序， 因为有次序过你， 有次序噶， 一阵你就知点解嘅。 系，我哋有读过呢个。好嚟咯。Please time to time gap。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 1008, 1009, 1010, 1011, 1010, 1011, 1011, 1010, 停！ 咦？ 几秒啊？ 1:03。 哎呀！ 几准啊！但我觉得系我哋嗰个阻住佢之后搞到佢窒咗， 先窒咗， 佢窒咗，所以先蠢翻咋？ 唔系啊，同埋咧，佢最后先五秒开始数嘛，佢有五秒嘟嘟嘟噶嘛，佢数1001都数错咯， 所以唔知点样去， 所以错咗噶。 但系有咩1503？ 但系而家你咁样 系苦碌中咗， 撞咗1503，抹底先，好。 好1503，好啦，你一个， 唔该师培啊， 好师培啊， 跟住下一个系师培啦， 你可以戴住个 headphone 喎。 好， 好啦，到师培跳入你咯。 好。Please time to time gap.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停。 1:04:01， 哎呀， 咦都咩喎？ 佢大概咬咗两下十喎， 咬咗两下十喎， 因为佢过咗五，佢知自己数得好快，佢 唔 系六七八。 咁样一错啊！ 头先阿波系15多啊？ 1:03， 1:03咯。佢而家系14:41师傅系， 系啊， 咁系15之后先再停咯。 佢两下9, 10, 10, 11。 咁我就知慢咗，咁我后面咪调整翻少少。 你快咗啊！ 你快咗啊！ 佢都唔知道錯 啊！好啦， 唔好理我。 系， 总之我14:41， 佢都系都近 啦。 好，跟住到的神啦。 OK， 嚟咯。 Please time to time gap。 二、三、我电话熄咗，可能系我。 反应啊！ 真系噶， 我讲五数得咁好， 我熄咗呢样嘢， 真系停咗， 真系停咗。 技术故障， 以为你扰乱佢， 你系咪错样？佢已经错样气咯。好啊，嚟啊！ 跟住今次话冇电啊，电话。 Time to time gap。 二、三、四。5, 6, 7, 8, 9, 10, 11, 12, 13, 14，停。 1:04:64。 哎呀，我个十好准噶， 佢数头十秒好准啊， 但系之后5秒听到快咗少少， 系啊， 我紧张啊， 1:04:60， 就系你错锐气啊， 就系你头先嗰啲 ，sorry， 冇咁多， 冇揿到个掣。 好，下一个， 我自己揿啊， 我帮你， 唔系，你帮我揿，你帮我 揿，系啊，系啊， 佢 zoom 嗰下就可以开始 停啊嘛， 系啊，你要 系啊，你可以用方法嚟整蛊佢。好，轮到系一啦。 Please time to time gap. 1.01, 1.03,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03 咯，跟住之後就到的神14.64，跟住之後就到 先 培啦，唔係你先啊，定係阿一先啊？ 先培都唔夠一秒，我 係六喎，係啊， 佢一定 唔使諗咁多， 死我連數我都唔識計。 係好嚟啦， 好到最後無理啦，你啦， 佢舉手指出嚟， 冇錯， 可唔可以拍低佢？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停。 哇， 几多啊？ 都 OK 喎，十五二十，十五秒二十啊？ 系啊，15.20啊！ 哇，都好近喎， 好嘢喎！唔系喎，佢一二三 OK 喎，呢个设呢个战略。 因为我记得有人讲过一秒大概系讲三至四日， 但系佢衰咩啊？佢衰吞口水，佢唔系吞话口水，其实佢应该都系啱啱好嘅。 佢听到你笑佢咧， 佢紧张啊！ 系佢嗰个位头先突然之间窒一窒 嘅，系啊， 果然系前辈啊， 好犀利啊！ 大概 feel 到节奏系最差嘅， 唔系，但系我哋呢个咧，其实 time 时间唔系个重点嘅，因为作为一个电台主持，最紧要个夹歌啊嘛，即系你其实你要数个拍子，因为最渣嘅夹歌方法就真系计啊，佢有24秒烟草啊去， 你有冇谂住边个讲啊？ 嗰就係我咯，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其实个重点系玩跟住嘅呢个嘅游戏嘅， 系 真正嘅。马时哼歌仔 系 系点哼咧？ 系啊，我哋系咪听嗰、那个 听嗰个烟草先？ 系。 哇，主席呢首歌好难哼噶、哦，你得唔得噶？ 我会尽力噶啦，我会俾心机噶啦，所以今日我拣咗呢一只歌嚟唱。系啦，咁我哋每人咧就会有一只歌嘅，咁啊呢一只歌咧，咁我先啦，系啦，咁呢一只歌嘅玩法好简单嘅啫，就一间会一路播住，就预先我哋问咗大家边只歌嘅，咁一阵间去到 chorus 个位咧，有个歌词咧系会重复嘅，咁咧譬如我拣嗰只歌就活着 FIFA 咁啦，年轻得碰着谁，大家都听过啦，咁总之咧，当我唱完第一次之后咧，就会 mute 咗个音乐，然后咧我就要一路自己喺度唱住，要谂住个时间，到我觉得。第二次年輕得碰咗誰出現嗰一刻咧，我就要推翻個音樂出嚟。 嗯，即係夾得啱啦， 冇錯啦，就係夾得啱。係 啦，咁所以咧，一陣間阿 Kitty 問完問題，主席準備好未嘅時候咧，大家就講呢句啦，我會盡力噶啦。所以揀咗呢一首歌，就話俾大家知你揀咗邊首歌啦。 係係啦，咁然後咧就會播你嗰只出嚟噶啦，咁樣。 係啦， 係啦，咁 啊，我哋波勝先啦，我哋跟翻次序。 好， 因為茉莉壓軸啊，所以我哋係排好咗個次序。我未聽過茉莉唱歌， 我哋把握時間。 唔係，其實同你差唔多。 係，所以我哋兩個擺最尾咯。你有冇發現？ 係啊。好啊， 係啦，波勝係示範，因為思培啱啱都唱咗一首嘅喺我哋嘅訪問入邊，係好聽嘅。 係 係啊，所以茉莉同的神咧，唔係思培同的神咧，就喺中間。 冇錯。咁呢個時候，我嚟先喎。系每只歌都会俾少少大家，系啦，你嗰啲都剪咗少少俾你哋嘅。年轻得碰着谁，亦能像威化般歌唱。快活到每日也像活尽100万岁，任何事亦能像青春般清脆。快活到每日大一岁。 心中有必， 好紧要啊！ 一出翻嚟真系叮哇，几清脆 啊！ 阿家个叮真系唔同啲啊，真系要人哇，就系咁样样啦。 好啦， 我想讲咧，茉莉 你揀嗰段咧，仲有個 music break。 我好驚， 一陣間，一陣間大家知你揀咩歌？ 點解你哋唔同我講啊？我見呢首歌唔應該走音都 OK 啊，所以我咪揀呢首。 死啦！我揀咗嗰首歌，好似唔係連住嘅喎。 連住㗎，連住㗎， 連住㗎， 連住㗎。 所以你先揀， 我幫你揀咗嘅。 好，好啦，到阿的神係。 系啦， 你帮我查翻查翻 歌词 重点先，我真系唔识啊，大佬，好惊我。好，嚟啊嚟嚟。 我由边度开始唱啊？死啦，我唔知添。 等间你会听到啦，等间会俾你噶啦。系啦，好啦，嚟咯。 哇，主席呢首歌好难哼噶，你得唔得噶？ 我会尽力噶啦，所以我拣咗呢首歌。我唱噶啦。我真嚟噶咯，坐定我。 若然学识分手，可以好一点。其实很讽刺，我心知，烦你真讨你厌。我偏不会意，但我当你变幻极平常，如留下。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是后尾那里来的，连续两次了。 哦、OK， 是或者嘛， 是啊，或者你好啊。 谁又实实在在可撇脱，所以一秒心软，一秒又心酸。或者你肯， 肯将可爱性情大变。如果我想，我想放松点。除非你肯记住越残酷的跟我说，我话越能越能成熟变得撇脱。 快 啲 啊！快应该快两次。 我一路撇飞， 每秒争少少。 系啊，一路撇飞听住你系快咗。 零点几啊？ 系啊！哎呀！ 好有咧，嗰種好遊樂場咧，掉公仔掉歪咗嘅感覺。 一推入，哎呀！ 因為我哋揀嘅歌全部有重複歌詞嘅，咁啊，的神嗰個就係、是、或者你肯，係啦，咁就思培陣間揀嘅歌咧，就會轉頭講大家話俾大家知係重複邊句歌詞啦。 係啦， 好啦，咁啊呢個到思培啦， 到思培咯，又嚟咯。 哇，主席呢首歌好難哼嘅，你得唔得㗎？ 我会尽力噶啦，所以我拣咗呢一首歌，支持嘅团体。 佢要重复嘅歌词系 chorus 第一句系咩啊？ 我扰乱我 系咩话？戳你条飞打先啊嘛！哦，我记得啦。 以后有缘再聚，未曾重遇以前，要珍惜爱自己，在最好时刻分离，不要流眼泪，就承诺在某年某一天某地点。 快 咗快咗 幾多字啊？ 快四個字 啦， 我覺得 係 真 係 會有啲緊張， 係會緊張嘅，真係會緊張嘅。 唉，好鬼 好 多 啊！呢 個 尤其是咁多人面前唱咧，好尷尬嘅。 唉，好啦好啦， 到啦 呢 個時候， 到啦到啦， 好到一哥啦，嚟咯， 係咪望你擺最尾先？ 哇，主席呢首歌好難哼嘅喎，你得唔得噶？ 我會盡力嘅啦，所以我揀你嘅歌。明年今日应该 OK 嘅，我除开风先，有啲惊。 你 唔想自己听到，我唔想自己听到，系、哦、我要听 自己 听， 你都要听到噶嘛，你咯。 人总需要勇敢生存，我还是重新许愿，例如学会承受失恋。 佢呢度已 经 甩 咗，咁样当 知咁咋？ 你咯， 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床褥都改变。如果有幸会面，或在同伴新婚的盛宴，惶惑地等待你出现。明年今，明年今， 系啊！ 你 又 快咗差唔多 起码两秒啊！ 你又 快好多啊！ 你快好多啊！ 我唔敢听住自己唱歌，因为 你快好多啊！ 但唔紧要嘅，因为咧。磨呢个压轴系佢最紧张嘅，你见到佢好静啦，已经。 我唔知佢 最准咧， 我唔知点样解 決，可能佢准真系。 哦， 好好好啊。 通常你有黑马啦。系 你数住一二三四咁样唱咯。 唔系、啊，我想知道我唱到边度开始起翻音乐噶？ 最尾嗰两个。 去到探险嘅时候 啦。陪女嗰度。 哦，直接嚟噶咯。好啊，嚟噶咯。 天真的声音已在减去。 边度嚟噶？ 只歌最尾嘅，你由来望调错对嗰度咯。 系啊，你要重复来望调错对 咯。系啊。 而家唱紧边度？ 谁？ 准备啦！来望吊错对，来望你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会踌躇，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岁月，风雨里，不羁的胜与罪，所有故事像已发生，漂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潮水。 哇！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有九个字喎， 佢仲要 嗰度有十个啦， 仲有呢个 music break 喎，要过埋呢个先走。啊！所以原来摆我哋最尾系啱数嘅， 系咁，拜拜， 玩完啦。 骤雨，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都入口车龙排到北角警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尖山隧道近管道口段是车多的，龙尾排到过去蝴蝶谷。窝打路到翻沙田近九龙塘每一段车龙排到创知中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喇沙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白沙湾码头。反方向出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油站。跟住睇返呢一个封路安排啦，喺黄竹坑道因为有爆水管影响到现时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恩尖记大厦嘅快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因为有爆水管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恩尖记大厦嘅快线仍然都系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和青屿港线欣澳站去九龙。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夜晚的7:11，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的5:4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独后驾驶无论有没有影响你的驾驶能力都是犯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音乐情人玩得好认真。 亲爱的子晴，我是骚动音乐的严琼啊。个个都话咧，我拍档 Eric 身材好好，个个都逼我减肥，我好大压力啊！你可唔可以送首歌俾我，安慰下我啊？ 亲爱嘅严琼，正所谓食得是福，圆碌碌嘅女仔都可以好得意噶。你听下，肥姐都有唱噶， 好嘢嚟噶！ 如果你都想点唱，欢迎私信到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00至10:00，音乐情人郑子诚，我等紧你啊！ 唔该。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新晋演员蔡思韵、刘俊添首次合作做情侣，对对方嘅第一印象系 听过蔡思韵呢个名好多次噶啦。咁最早就系短暂的婚姻嘅，心谂咦冇见过呢个香港演员嘅，系咪台湾演员嚟噶？ 咁第一眼嘅感觉咪就系、是，好似都几靓仔嘅，但系唔知道有冇内涵咧？啊，咁认识咗之后又觉得原来系真系一个实力嘅演员嚟噶。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O。阿士迪斯二台院士，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我一个非常好玩嘅合作啊！ 系啊，即刻精神晒。 系啦，咁啊，啱啱就有啊波成啦，同埋阿一啦，咁啊，我哋两个节目咧就 crossover 啦。咁啊，五点钟之后咧就会去翻我哋三个人咁啊，直播室入边有莫莉啦、小培啦，同埋 Dixon 喺呢度。 系。 咁啊，港珠时间啊，系啊 ，Hello。 系啦，嚟到咧五点半嘅时候就系港珠特工队嘅时间。 冇错。 今日开题嘅都系我。咁咧，我就通常都系一啲食嘅嘢啦。咁今日我都准备咗一啲关于食嘅嘢俾大家试嘅。呢一样系平时咧我喺屋企。都经常性煮嚟食嘅，方便嘅，快捷嘅，但系就要沟某啲嘅酱料， 即食面， 生面嚟嘅， 生面 系啦，哦、但系而家拎到翻嚟可能淋咗啦。 其实你会唔会已经系好嘴刁啦食面？ 都会，应该咁其实有好多嘢食我都会嘅，但系又好奇怪嘅，我好中意食啲好简单嗰啲嘢食咧， 例如咧， 我会喺简单嘢食里面拣咯， 即 系譬如 鸡蛋入边都要揀哪個國家的蛋 一來啦，二來呢就是呢譬如煎隻蛋的時候呢我會覺得多油得滯，我會嫌佢多油得滯，可能我會唔係咁中意食，但係我又好中意食佢窿同埋脆，即係側邊圓形白色蛋之後有。 但係好矛盾喎、啊！你去泰國食嘢嘅話咧、九成都係好油㗎嘛。係 啊，佢啲油好似唔使錢咁㗎嘛。 但係佢啲蛋又煎到好香、好窿、 好 脆㗎嘛。 係啊，但係因為如果冇油嘅話，側邊就唔會窿、唔會脆口。咁、我又會好刁轉地，我會好中意食個蛋嘅脆口，但係我又會希望佢會即係揈翻開啲油啊嗰啲，即係我會嘴刁在呢啲地方咯。系啊，但如果你問我，我唔會話，嚇呢只煎雞蛋嚟，我唔食啊！我平時食開嗰啲唔係呢啲嚟嘅，即係我唔會咁。 我要三分一有少少窿啦，跟住三分二有少少脆 啊！呢只蛋太生啦，我唔食咯，咁唔係呢啲咯， 好討厭。 會咁樣嘅，咁但係咧，今次想講嘅咧唔係蛋，係講蠔。 哦， 好多人都好歡喜嘅一樣食物啦， 尤其是蒲飛嘅時候，啲人一定爭噶嘛。 其實我咧以前細個係，我諗我幾多歲啊？我諗我25岁前我都唔食蚝噶，因为我食亲蚝咧，我都觉得好唔中意嗰阵腥啊、沙石啊嗰种口感、啊。 但我觉得佢系鲜噶，同埋海水嗰种香，嗰啲唔系咸香。 如果制作过程好咧，佢一定会去吐到好多沙噶嘛。但我就以前细个食咧，有时有啲即系自助餐啊，你都知噶啦，自助餐即系好参差噶嘛，有时好好，有时好差噶嘛。食过嗰啲咧就系、是。棘住嗰啲沙石令我想嘔啊！我真係有次食蚝就食到沙石嘔咯，跟住嗰次我就觉得我真係好憎食蚝啊！ 不过食得多都真係唔得嘅，因为始终佢生咧会有好多菌噶嘛。我有屋企人试过，跟住去泰国啦，但係都已经係揀一间有水准嘅餐厅酒店入面嘅嗰啲五星级入面啦，跟住但係佢咧就疯狂喺度食。我印象中佢好似唔知食咗成廿几只定十几只咁样连续，跟住哇夜晚嘅时候屙到咧呕到咧系要即刻 call 医生。上去酒店房嗰度帮佢睇，即系食晒所有药都冇用，系、欸 啊、 要揾医生咯，直情去。 阿子龙试过一次咧，去外地啊，海产市场啊，食到食物中毒。 吓、 啊，系啊。 佢嗰日， 我舅父可能都系食物中毒。 佢嗰日又打俾我啊，佢即系同我讲， 佢食物中毒都打俾你，佢真系好 兄弟嘛。跟住佢就 谂住你救到佢。 我啱啱咧又屙又呕啊，面都紫。佢老婆竟然见到佢面紫，跟住变青，跟住系直见到唔同颜色啊。跟住我就话：哇，咁严重！咁我真系咩事啊？食物中毒咯，咁样咁嘅后屘好翻嘅。但系佢话我真系好辛苦。 系，虽然就好多人好中意啦，咁不过始终生嘢咧就自己睇下个食物嘅品质。 尤其夏天啊，而家夏天咁。咁熱咧，真係小心啊！ 係咁，但係咧，其實咧，生蠔哇蠔呢一樣嘢啦，係有好多唔同食法嘅。即係我成日都見咧，即係啲人生蠔都有分唔同地方，譬如法國嘅、加拿大嘅乜乜乜乜嘅，有好多 澳洲啊啲人好出名噶嘛。 有啲人又話啲淡水又唔係啲水域又令到佢啲水又嗰啲蠔嘅味又唔同啊、欸，海水味又唔同啊，我唔識分嘅呢啲。 點解我話廿五歲後我就會開始想食蠔咧？廿五歲前我唔食咧，因為我未飛澳洲，我飛澳洲就香港我冇乜。点食嘅？咁但系飞澳洲之后咧，我去咗一个地方叫 Fremantle。Fremantle 呢个地方咧，佢海边咧系专食蚝嘅，啲人去专食一啲有人会食薯条啊，食啲炸鱼啊，成成啦。但系食蚝咧都好多，因为佢系两蚊澳纸一只。 啊，系啊！我嗰时听阿老领，不过老领嗰阵时都好耐年前啦。佢又喺澳洲嘅时候，佢话一蚊一只，佢超抵咯。 咁、我去嗰阵时应该2014年，2013年 贵咗啦，后生嘅佢。 我估唔系，只系可能再早前去。 所以咪话你后生， 因为我25岁先去，咁可能会十几岁。 佢翻咗嚟 咯，系咯，翻咗嚟啦， 翻咗嚟咯。 咁系我迟咯。 系咁啊！蚝呢一样嘢咧，其实除咗生食之外咧，有好多唔同嘅煮法或者食法啦。有啲烧噶啦，烧嘢食嘅时候通常都烧嘅，抌啲可能青椒啊、红椒嗰啲落烧啦。系啦，又有清蒸啦。或者攞嗰啲姜葱屈嗰啲蚝啦， 嗰啲好食，因为我中意食姜葱嘅， 我中意食酥炸生蚝。 哦， 但系有个说法嘅，通常酥炸生蚝咧系一啲唔系好新鲜嘅蚝嚟嘅。 哦，系啊，系啊。 如果唔系就唔会特登攞其他嘅材料去冚过 佢 嘅蚝味。 咁酥炸系咪即系吉列啊？ 唔同，吉列嗰个系面包糠嗰个粉，酥炸系生粉。 啊，我中意食钵仔咯。钵仔焗我冇食， 即系用酒啊！ 哦，即系好似即系好似法式田螺嗰啲 friend 啊， 法式田螺又好似唔系， 唔系即系其实都系蚝煲，但系用酒去整咯， 都会加姜葱嗰啲嘅，甜甜地 系啊。咁另外咧，譬如成日都有讲嘅，或者啲人攞嚟整蚝豉啦，又话黄金蚝啊，有好多呢啲噶嘛。咁啊，又或者成日我都中意食嘅，好中意食炸嘢啊嘛，生蚝饼，即系 蚝饼好食啊， 超正。 台湾嗰啲个蚵仔煎啦， 我最中意食嘅蚵仔煎，因为我嗰阵时未食过蚵仔煎咧，我睇几时开始识蚵仔煎咧，转角遇到爱 啊，系啊， 系啦。轉過遇到我咧嗰陣時講佢又係有一幕，總之係煮蚵仔煎好食咁樣啦。跟住咧之後，我就再去台灣嘅時候咧，我迷上咗，因為我好中意食蛋啊。雞蛋咧係即係一個我覺得我不死嘅，係係人都中意食嘅。咁然後咧雞蛋再配蚝咧，呢樣嘢入口又好過癮喎。繼而咧，你喺台灣食蚵仔煎咧，佢唔係食蚵仔煎特別啊嘛，個醬都好緊要啊嘛。 哦，係嘅。 係啦，咁所以兩樣加埋我就覺得好中意。 但係我覺得如果你話要煎嘅話，都係潮州嗰只。即係煎餅、炸餅比較好食 嘅，我兩樣都中意食嘅。咁但係台灣嗰只咧，有啲人唔中意食，話好似食痰咁啊。 係啊，因為佢散散啲啊嘛。 係啊，因為溝多咗嗰啲唔知叫生粉水定唔知叫咩水， 豆粉啊， 豆粉水嗰啲啦。咁另外咧，即係又會見過有啲就係蠔仔粥啊，有好多唔同嘅做法嘅。其中有個咧，我都係最近先知，佢又冇講到係邊一個地方，但係佢話用一個叫做血腥瑪麗嘅酒，即係我哋平時飲嗰啲酒咧。 阿 Mary 係佢話洗乾淨咗個蠔之後咧，就會擺落去。呢個血腥瑪麗嘅酒入面，跟住就一次過飲咯。呢個應該係外國嘅食法嚟嘅。咁係啦，有啲就係直情台灣都 hit 嘅，又係我哋就香港就成日聽啲人講話有雞精飲啊嗰啲嘛。佢哋嗰邊係有蠔精噶， 咁奇怪。 係啊，即係佢又係濃縮咗好似雞精咁樣啦，但係另一種品種就係蠔咯。 但我想問，飲蠔精有咩功能咧？ 好啲咯，身體好腰好。 真係真係係。 但係我知道讀書嘅人佢哋都飲㗎，即係我哋飲雞精，佢哋飲。 因為我就係話飲雞精，因為佢精神能力高啲嘛，啲人會提升，所以我就問蠔精係即係增加精神力啊，定係有啲咩咁樣咧？ 應該就提神啲咯，記嘢應該好啲咯，同雞精我諗差唔多啩，同埋多啲男仔飲咯。咁啊嗱，今次 補嘅 係今次咧，反而咧我自己頭先就話啦，喂，我平時係咪屋企都係食蠔啊嗰啲咁富貴？唔係，反而就係每一家每一户都有嘅就係蠔油。 咁所以咧，我今日咧就整咗一種真係我平時就唔係核突嘢啦，亦都唔係嘔心嘢啦。 你自制好 平時我咁我冇咁叻，就平時我真係自己都會做嘅嘢，就係一個蠔油嘅撈面。但係嗰個蠔油咧，咁我就會係自己再溝咗啲嘢落去，所以我就話係我自己再自家製作嘅。 磨呢秘製嘅蠔油撈面究竟點做咧？ 講真啦，做咗咁多集啦，今集我係最有意欲食噶啦，因為唔係左溝右溝嘅正常嘅一件產品， 係啦。但平時是我吃開嘛，有保證啊！你覺得？ 蠔油不會錯，咁啊面都唔會錯，咁所以 O K 咯。 係嗱，咁 有咩成分咧？ 首先就係一個生麵啦，煮熟咗啦。咁跟住咧，我就會將咧，哇死啦，搞到入抽嚟。咁咧，我就會將咧一個嘅蠔油都多嘅。咁跟住之後咧，我就會再將一個 H O 醬咧。滗落去，但我就通常唔會要啲油嘅，因為我陣間咧都要再加咗一啲嘅秘製嘅嘢啦，同埋一啲嘅辣椒油，所以就會有很多油 香啲啊，同埋會 係同埋最緊要嗰樣嘢就係想佢再香啲咧，就係加啲麻油落去。 你加辣椒油咁你食辣嘅咩？ 我食噶，同埋會覺得香啲，同埋你辣椒油你可以控制自己嘅辣味嘛。咁你將幾樣嘢溝埋咗之後咧，跟住之後係啊，就倒曬落去。 我睇落好高級啊，好似嗰啲。咩瑶柱捞面嗰啲 真系好高级， 唔系咁有 X O 酱， 系有 X O 酱，里面真系有瑶柱， 系因为 X O 酱嘅， 系啦，X O 个样系靓嘅， 系啊，跟住之后就捞咗。平时咧我系会加啲水落去，因为其实佢已经变咗， 系即系沟翻稀啊嘛， 系啊，沟翻稀佢噶。咁跟住咧就其实就已经系好好食嘅一个面咯。咁我觉得你哋可以试下，因为我平时已经食噶啦。 好啊， 系啊， 师傅试先啦。 好啊，咁益我啊， 真系 O K 噶， 好。 但系咧，你记得染啲酱，因为我觉得个面会好淡啊，因为我个面就咁搵水煮佢嘅咋。 哇！我呢个煮嘅面咧，我觉得系啱啱好。 哇！咁夸张噶， 佢嗰个又唔会 不如你食啦，不如你食啦， 黏住晒时间 啦，不如你食啦，唔好讲啦。 嗯， 好假，不过其实你唔应该俾佢食先。 系咯， 佢无论咩都话好食嘅。 系咯， 你俾一啲好难食嘅佢都，哇，好食啊咁样。 唔系噶，嗯，好得意啊。 试下啦， 我想住咧。是我哋细个嘅时候啦，会食嗰啲一包包嗰啲捞面，但系咧当然个面真系好好多啦。咁同埋咧， 我迟啲攞出去卖噶啦，我自家面嚟噶。 哇！我率先可以知道 呢个面系你屋企打噶？ 唔系， 你屋企自己 唔系喺超级市场买嘅。 但其实我冇谂过， 只不过酱我系另外再加咗一啲，但系因为咧我平时捞咗落去个面唔够味，我再沟嘅。咁所以今次咧我就直情因为卫生问题，我就直咁沟咗个酱攞翻嚟先捞，所以我唔知道个味够唔够。但其实我都仲有啲少少秘制嘢捞咗落去。 其实我觉得咧，系。在我想象中的蠔油再加XO 醬是有點不同，因為蠔油味其實不算很濃，但是那個鹹味是很夠，但是是偏辣了一點， 好了偏鹹添啊， 我覺得 OK 未撈勻嘛，你吃 的整個人比較濃， 但我覺得味道是正，因為吃這個 XO 醬呢嗰啲口感咧有啲少瑤柱啊嘛，成成啊，加少少辣咧係 OK 嘅呢、這個， 同埋呢個辣 係，所以我就話咧咁多咁多次咧呢、這個最好食，不過呢個有個唔好啊，即係佢遠程啊嘛，送過嚟嘛， 淋曬個面， 啲面結曬一嚿， 係啊發咗啊， 係啊， 同埋可以再好食啲， 同埋呢一個咧其實咧個辣就好就好在咧，我點解加辣落去咧？因為我覺得我試過。唔加辣嘅话咧，有啲寡。其实如果屋企嘅话，我仲会切啲幼嘅葱咧，摆下落去，仲 仲香啦。加盐西啊， 盐西唔得，懒人嘅嘢食嚟噶嘛。 加盐西真系好好食。 同埋盐西会冚咗佢哋啲味，可能因为盐西嘅味太重啊。 你有冇加到麻辣啊？ 冇。 吓，但系呢只辣椒仲有少少麻。 我都话我加啲秘制嘢落去。 嗱，我食到啦，食到啦，咩秘制嘢？ 我嘅口水， 有啲麻， 系咪后悔食咗咧？ 冇问题啦，见下阿嬷。 放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给到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没有跟他笑容一样浓郁的雪茄，就别浪费时间介绍说起来吧，光亮的壁画做成的涂鸦，所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过度，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停住 的祝福，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只是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灯亮起，好多人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 冰冷的辣椒看到总有妖气，在这海风四方漫步地，古董说他们的时光相近，我想上辈子是不是就遇过你。喧嚣的海波躺在慵懒的阁楼阳台，海面是我脚下笔下的那一片海。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给对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过度，你所在之处苦等都被征服，定制的家伙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尘世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的亮起，好大人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双人舞， 周杰伦《Mojito》。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讲咗咁多关于蚝嘅嘢啦，头先我煮咗呢个蚝油嘅捞面啦，我自己试过都系真咸得滞，同埋辣咗少少。因为我拎翻翻嚟嘅时候，我惊唔够味，所以我就落重咗蚝油，我比平时我自己食嘅时候落多三分一。 但系好味嘅，真系好味嘅。 系咪啊？多谢多谢，即系如果我攞出去买，你会唔会食啊？ 睇你幾多錢啦、 啊？會唔會俾錢、 啊？睇你幾多錢啦、 啊？好 cheap 喎、啊！你真 係唔係啊？因為你要明白，以上你所有嘅素材都係一啲我哋平時家常揾到嘅嘢。咁、但係嗱，即係例如可能坊間有啲好平嗰啲咧，咩 喺 印係啦嗰啲咧，佢秘製嘛，即係佢都好簡單噶、但係佢秘製個面係自己整嘅，咁要醬又係好特別嘅。咁如果你係個面係自己整，或者你有一個好特別嘅醬咧，咁你可以買貴啲。 個面係我自己整，你食唔出㗎。 咁但係你個但係你個賣點啊嘛，同埋頭先，同埋頭先佢已經公開話俾你聽，個廟賣嘅，咁啊賺到錢啊嘛， 同埋溝嗰啲比例啊，同埋有啲嘢嘅， 但係佢有少少秘技嘅， 到時再溝嘅， 係啊，十蚊啦，我幫襯， 哦，好啦。到時我俾一斤你食啊！好咁啊，講翻呢個蠔油先啦。咁啊，其實個蠔油嘅由來，你哋知唔知道係幾時同埋點樣啊？ 蠔油應該係醃製嘅嘛。即系浸出嚟噶嘛，系嘛？ 唔系，蚝油煮出嚟嘅。 煮出嚟， 我觉得咧，应该系一啲海边嘅家庭啦。咁佢成日都会捞到好多海鲜嘅。咁有一个地方就好多蚝。 神龙寺。 结果咧，又系神龙寺系嘛？神龙寺好似唔系海边嘅， 唔系海边 种嘅。咁咧，所以佢就太多蚝啦。咁所以就谂下点样可以唔好嘥，又可以用到。咁所以就整咗呢个蚝油啦。 嗱，好啦，系嘛？试完咧，就不如讲翻养蚝先啦。因为冇蚝就唔会有蚝油噶嘛，咁原来咧考古咧就发现咧有啲嘅文献资料亦都显示噶啦，喺中国人咧早于2000年前，即系2000年前嘅汉代就已经有人咧就会去养蚝啊，咁跟住之后佢哋会叫做插竹养蚝啊，即系攞啲竹嗰啲咧喺个海边嗰度就养住佢啊咁样啦，咁咧而且去到宋代元代咧珠江口一带咧亦都有一个咧叫做浅滩底嘅养蚝法，咁佢。地嗰陣時已經發展到即係養蠔呢個發展已經係好純熟噶啦，咁直至到咧好啦，好笑喎、好多人都會覺得咧蠔咧好鮮味啊，又有營養啊嗰啲啦，喺歐洲人會叫做海中嘅牛奶，咁但係咧好笑喎，我睇到一個網站，我忍唔住我一定要喺度講，有人會俗稱男人嘅加油站，女人嘅美容院。 美咩园吗？ 美容院 啊，即系 即系女人食完就护肤咁解， 养颜护肤 系啦。咁啊，好多西方嘅人都会生食啊嗰啲啦，但系原来咧中国或者东方人咧会觉得蚝应该系熟食，因为生蚝咧代表好似好生寒啊，好寒凉咁样，所以就会煮嚟食嘅。咁话说咧，原来咧点解有蚝油咧，就要翻查翻1888年，即系清光绪14年嘅时候啦，有文献就话啦，因为嗰一带咧就已经真系嘅珠江一带咧，就系因为有好多海边啊，所以就会有好多嘅蚝啊。咁但系原来咧发明蚝油嗰个人咧，亦系我哋香港嘅呢个酱油王国品牌嘅始祖嚟。 哦，咁犀利噶！ 系啊，原来佢发明蚝油噶。咁话说佢当时咧就喺1888年嘅时候就喺珠海啊，咁有一个叫做南水嘅地方，佢哋盛产生蚝嘅。佢咧就喺嗰度咧就开咗间小茶寮，咁啊另外就会买蚝。咁啲蚝就系晒干咗之后俾人买啲蚝豉。 嗯， 有一日佢走去煮蚝嘅时候咧，跟住之后谂住整蚝豉嘅时候，因为忙得滞，唔记得咗熄火。跟住結果咧，成煲蠔煮窿咗，跟住之後咧由奶白色就係，但係如果煮個蠔都知噶嘛，會奶白色噶嘛個湯，但係佢煮到竟然變咗黑色糊狀，咁啊好鬼核突啦！但係佢唔捨得掉，因為你知以前嗰啲人每一樣食嘅嘢都覺得好珍貴噶嘛，咁啊雖然核突，但係又聞到嗰啲窿嗰啲核突嘅黑黑地色嘅嘢又好似香香地，佢於是試下啦。试完之后佢发现好好味，但系佢又惊只系自己一个人，即系好似我咁啦。食完呢个捞面就系我一个人觉得好食噶嘛。咁于是佢又揾埋佢阿妈啊，身边嘅唔同嘅朋友啊，系啊，真系去试个村入面嘅人试，佢哋个个咧都异口同声就话：喂，真系好食，好有鲜味咁样。于是佢就不停喺度再研究啦，研究完之后咧就放咗呢个蚝油咧，就摆喺佢嗰个茶寮入面卖。 但我真系好好奇嘅，第一啖味道系点嘅咧？我哋而家食就咸咸地啦，鲜鲜地啦，其实系咪好鲜咧？有啲人都唔觉得好鲜嘅，咸咯，好结嘅豉油咯。咁但系究竟第一代嘅时候嗰个窿嗰底嘢系咩味？ 听闻佢好似话嗰啲蚝再加少少盐落去，跟住再煮，跟住就冇谂过就煮到咁嘅样，跟住之后所以就应该都系咸咸地嘅蚝味。我谂好似而家咁，只不过而家再改良咗，好味啲咁咯。咁所以咧，佢哋就突然间灵机一触，就话不如呢个叫蚝油啦咁样。咁所以咧，就呢一个嘅酱油王国咧，原来就系佢。即係研究或者發明咗，唔小心發明咗蠔油呢樣嘢，直至到而家啦。 係啦，所以即係你屋企咧，有時咧啲人嘢都好興嘅，就係講話煮廚餘啊。有時你屋企啲好簡單嘢咧，即係你花啲心思煮咧，其實可以好好味咯。 係 啊，所以好啦，我俾多幾蚊買你個面啦。 走啊你！ 一蚊係你啊，3蚊我都買啦。 走啊你！ 好食啊！ 而家係我唔買俾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70岁女子怀疑堕入感情骗案，损失600万元。警方拘捕一名60岁男子，并追缉另一名本地男子。警方表示，正被追缉的疑犯致电女事主推广低息贷款，被拒绝后再推销投资计划，声称每个月可获20000元报酬。事主於是向財務公司借貸150万元，其後疑犯曾經向女事主轉交12万元，聲稱是投資回報。兩人之後發展成情侶，疑犯曾經向事主求婚，去年10月起先後以籌備婚禮及有官司在身為理由，索取共590万元，事主要變賣資產支付。疑犯3月起失踪，事主前日报警，警方调查发现疑犯曾经带事主到观塘一个商业单位游说，拘捕相信是同党的单位租户。港大法律学院教授陈文敏认为，港区国安法涉及不少定义模糊的权力，令执法者有空间滥权，认为不应以保护国家安全为名合理化威权统治或任意使用权力。陈文敏在一个论坛说，港区国安法多条条文定义含糊，有可能抵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例如除非法官信立被告不会继续危害国家安全，否则不得保释。他又质疑几乎是有罪推定而非无罪推定，认为不应该利用还押作为惩罚。 陳文敏又說不明白為何唱歌、舉旗或者叫口號可視作分裂國家，指國安法沒有明確定名分裂國家的行為，如果示威者改用其他口號或者字眼，甚至用白紙示威，當局是否亦都要禁止。他說不會質疑保護國家安全的需要，認為政府贏得人民信任和尊重正是國家安全的最佳保障，威嚇和鎮壓只會適得其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近期海外一些地方疫情反覆，加上中美政治和經貿關係緊張，包括近期西方社會借港區國安法立法對香港實施制裁，相信短期對香港帶來不明朗因素，香港經濟前景仍然有高度不確定性。陳茂波出席工聯會一個圓桌會議時說，安全穩定的社會環境對經濟發展至為重要，去年下半年本港暴力衝擊越演越烈，本地和外國企業擔心香港政治和社會不穩定，而港區國安法正正透過法律制度保護香港，免受危害國家安全與恐怖活動威脅，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法國巴黎羅浮宮博物館將會在當地下星期一重開，受新型肺炎疫情影響，羅浮宮自3月13日起關閉。羅浮宮館長馬丁內茲透露，閉館已經導致4000萬歐元損失，預計首階段會重開七成的展館，估計可以回復去年夏天訪客數目兩至三成，預料每日進館人數由4000至到最多10000人。訪客亦都必須佩戴口罩，不會提供衣帽間同小食服務，以及必須跟從館內的指示參觀。專家估計，羅浮宮博物館每年的支出大約2億5000萬歐元，法國政府每年資助大約1億歐元。2018年有超過1000萬訪客，大部分是遊客。館藏包括名畫《蒙羅麗莎的微笑》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局部地区有骤雨，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亦都有车龙噶，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啦，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都入口车龙排到接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翻狮隧车龙排到富山道桥底，将军澳隧道来回方向都是有些车龙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反方向在蓝田入口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白雀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一段车龙亦都是排到富山道桥底。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市中心一段是车多，龙尾去到油站。咁另外咧，后少少近南边围汇转处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接近郑直之中学。反方向出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嘅车龙咧，就排到去西贡消防局。跟住提翻你一个今晚嘅封路啦。为咗配合沙中线工程，由今晚嘅凌晨1点至到凌晨3点15分，介乎码头围道至到美线同道之间嘅一段落山道咧，仍然都系会暂时封闭噶。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丁各路影月湾来回同埋青屿港线欣澳站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系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想清楚后果。 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七色彩虹幻化成音乐与希望，踏上彩虹，走向不同音乐年代。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ス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云号，七色彩虹橙色天。 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着下来，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慢动作。 慢动作，子龙邀请到两位好朋友上嚟啦，同我哋一起分享啦，佢哋即将喺书展登场嘅两套作品啊，分别就有 Stem Sir 同埋志伟。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几年之前啦，跟开始啦就知道有个 project 咧，就系 Stem 少年侦探团。咁啊，其实都已经啦，有就三期咧就出现过，就同大家啦喺香港游走个港岛啦，甚至乎就三期去埋海洋公园啦。嚟到今個暑假啦，係咪將會有第四期出現嘅咧？ 咁首先就好多即係朋友就喺我 Facebook 度留言啊，問我幾時有第四期嘅。咁其實第四期咧已經喺度構思緊嘅啦，因為都想咧就係再諗下啊，究竟香港邊個景點去做一啲嘅解說，同埋今次咧我係想加一啲運動嘅元素落去嘅，即係俾人睇到啊，原來 STEM 同運動咧係可以擺埋一齊喎。咁但係咧喺即係最近啦，咁大家都知道即係疫症期間啦，咁亦都即係個個都喺度抗疫緊啦。咁即係其實咧即係。亦都見到好多人咧，都好運用呢個科學嘅知識咧，咁去解難啦，睇下啊，究竟邊啲口罩會好啲啊，或者邊啲搓手液會有效啲啊？咁喺呢個情況咧，咁我哋就即係自己有個空想啦，不如我哋就諗遠啲啦。假設可能係呢個嘅地球被毀滅嘅時候，會係點咧？跟住就諗下啊，我可唔可以將佢變成一篇嘅特別篇咧？咁就所以就就住呢個主題咧，咁啊做一篇特別篇出嚟啦。 哦，咁啊，即係所以今個暑假咧就有一個特別版、特別篇嘅《STEM 少年偵探團》出現。我咁呢啲其實即都幾難去揾一個即最準確嘅答案 嘅。係啊，咁所以基本上我哋都會 base on 翻一啲大家會認識嘅一啲科學咯。咁譬如好似講翻呢個地球靜止日啦，咁大家都知道，如果地球靜止咗，咁即是話佢唔會自轉啦。咁唔會自轉嘅時候，有啲乜嘢產生咗咧？咁第一樣嘢就已經冇咗呢個地心重力。好啦，如果冇咗地心重力嘅時候，大家會變成點咧？咁可能都會第一樣嘢係可能會冇咗嘅就係大氣層，大氣層就可能就散咗啦。咁跟住之後咧，我哋就可能都會即係冇咗個重力嘅話咧，都會 浮起啦， 浮起啦，飄走啦，死嘅， 好似太空人噶咯喎， 係啦， 即係食又難，屙又難噶咯喎， 係啦，咁就所以即係用翻呢個角度去講翻呢一個叫做旋轉運動啦，係啊，因為其實喺我哋日常生活經常都會接觸到呢個旋轉運動嘅，咁譬如可能玩呢個陀螺啦，咁或者你踩單車啦，咁其實都有呢啲嘅旋轉運動出現咗嘅。咁所以就借呢樣嘢，等可以小朋友就係借呢個機會咧，去諗多啲啊！ 以往 STEM 少年偵探團啦 ，STEM Sir 就同我哋即係用科學嘅角度去拆解啲謎團啦，咁啊，亦都用咗香港好多唔同嘅地標啦。但今次如果係咁空想科學嘅情況，咁可以點玩呢？ 譬如好似亦都有一個叫做太陽之死，係啦。 咁亦都大家都會諗啦，其實太陽係一個生命之源嚟噶嘛。咁我哋平時而家喺地球嘅話咧，咁啱啱最近就有呢個嘅日食啦，係咪啊？咁、你都會即係個個都會突然間都會哇，好專家咁樣去整一啲盒啊，或者係去影呢個嘅太陽噶。咁但係大家有冇關心過就係太陽俾到我哋人類或者俾到我哋嘅地球嘅一啲嘅有啲乜嘢咧？生命係點樣嘅咧？咁因為啊，我哋地球上有好多嘢都需要太陽嘅。咁如果你淨係講植物先啦，咁如果冇陽光嘅話，咁我哋平時讀書嘅時候都會見到有光合作用。 係。 咁你喺你冇光合作用嘅情況下，咁啲植物就會變成呼吸作用啦。咁即是話，可能係全球生物都淨係不停喺度呼吸。咁你地球嘅氧氣仲夠唔夠咧？係。即係呢啲佢哋係要去諗啊。 係 啊。咁另外啦，咁譬如好多時就係我哋講緊一啲嘅海再生能源啦，都係用到太陽能嘅。 係。 咁如果冇咗呢個太陽能嘅時候啦，咁我哋又可唔可以即係用仲有其他能源用咧？咁你可能係不停咁好快就已經耗盡曬我哋啲石油啊、煤啊、天然氣啊。咁到時我哋乜都冇噶咯喎，咁我哋又會點咧？ 我最容易幻想得到就係洗一啲衫唔知點曬乾。咁成個故事嘅架構或者佈局又會係點樣 嘅？嗱咁呢個故事嘅架構個佈局咧，其實有四樣嘢嘅。咁其實就另外一樣嘢就係、都會有四個危機會出現嘅。咁其餘嗰兩個一個就係、墜落嘅危機啦。咁你真係諗嘅時候，究竟有啲乜嘢會墜落去地球度咧？ 月亮。 都有機會㗎，咁、我哋就講可能係隕石啦。咁、隕石可能就哇咁多隕石撞落地球嘅時候，可能會有巨大灰塵咁樣出現啦。咁、我哋再去諗嘅時候啦，如果我哋要避免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嘅時候啦，咁我哋即係作為一個人類，會唔會係起一啲地下城呢？跟住之後再探究，原來喺我哋即係以前真係有呢啲咁嘅地下城出現㗎喎。咁、所以就一步一步咁樣去諗啦。咁如果假設係地下城出現嘅時候，我哋需要點樣可以令到喺個地下城裏面攞到空氣呢？咁佢可能就要即係諗下啊，會唔會喺海洋裏面就係抽取嗰啲嘅氧氣啊？定抑或可能就係利用泥土裏面嘅氧氣啦、啊？咁夠唔夠用呢？即係不停咁樣一步一步咁樣去講落去囉。咁其實你睇返啦，好多嘢嘅時候呢都係返我哋以前喺中學啊、小學啊學過嘅 Fit and Buy 啊裏面呢都有呢啲咁嘅元素喺度嘅。咁所以我哋就會就返呢個問題去諗下啊，原來佢哋學咗嘅嘢可以將來係應用返嚟自救㗎喎、 即係細細個學嗰啲原來喺緊急嘅情況底下真係可能用得著㗎喎。 係啊，嗱你睇返而家好似疫症期間嘅時候啦，咁好多時就係講緊呢一個口罩啦，咁佢哋即係好做一啲好多嘅唔同嘅測試㗎嘛。咁、你問我嘅話呢，即係小學生佢又想做呢一個嘅淚心個測試可以點做啊？其實好簡單，攞個風扇倒轉、將佢變成抽氣扇嘅功能，跟住用啲爽心喺前面，咁咪试下抽下，都可以俾佢体验到就系啦。咦，嗰、那个实验系点样做咯？ 哦，咁呢个我觉得就会学会用、咁嗱，而家故事里面就照样有翻四个少年侦探啦 ，STEM 即 S T E M， 佢哋四个，咁啊就围绕住呢一啲嘅空想科嘅谜团就去解拆啦。咁但系同主轴，即系我哋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有冇啲咩好关联性嘅布局喺里边嘅咧？ 如果你记得第一期嘅话咧，其实佢哋四个小侦探就去咗一间叫 Victoria 嘅英式杂货店嚟做佢哋嘅基地嘅。咁佢哋咧今次就会用一个我哋嘅统一场景咧，就全部喺晒 Victoria 嗰度发生。我哋心目中已经系其实佢喺上环一带嗰啲英式杂货店嚟。咁佢亦都有个副店长，而家叫店长啦，佢升格咗啦。咁有只黑猫叫做伊丽莎白嘅。 系 其实如果你有睇 Shining 嘅朋友都知道，其实 Victoria 同伊丽莎白代表啲咩？ 系 咁今次就成为咗系呢本特別篇嘅舞台， 同埋我哋而家咧有其中一幕咧，就係講咧係來自遠古嘅一啲嘅威脅啦。咁其實我哋真係而家係面對緊嘅。咁南北極嘅冰已經喺度融化緊啦。咁其實你會變咗就係、哇，地球越嚟越熱咯。跟住之後咧，啲冰又融化緊。咁可能有啲嘅病菌咧，其實喺當時已經係咧 雪藏咗。 係啦，咁你突然間湧曬出嚟嘅時候啦，咁我哋人類點樣去面對咧？咁其實就要掟返呢個問題出嚟呢，就係等大家去諗啦。我哋要關注返呢，就係第一件事，我哋就要愛返我哋個地球、如果我哋地球唔能夠保育嘅時候啦，咁我哋就算去到第四期第五期嘅話呢，都可能又會好多挑戰㗎啦。 係啦，咁我最記得啦，啱啱我接返Sam Sir 講嗰句啦，咁冰川融化之後呢，其實有大量嘅淡水呢係放咗落個我哋嘅而家比較鹽分高嘅海洋嗰度嘅，跟住會發生啲咩事啊？ 哇！即系你第一样嘢，即系讲，如果你啲海水你咸淡水交界嘅时候，嗰啲生物就开始有啲变化噶啦。 系， 即系你讲可能系，即系其实好简单，澳门 咁你咪係去到嘅時候，你會見到咧，就係有兩種唔同顏色噶嘛， 有啲泥黃色，有啲藍綠色嘅， 係啦，即係你望落去嘅時候已經唔好睇啦。第二就係啲生物嘅時候咧，就可能染仔蟹喺嗰啲地方度出現嘅時候咧，可能個肉質都會唔同咗、嗯。但係其實你會再去諗翻嘅時候啦，就係、是、哇呢啲咁嘅生物嘅話啦，我哋仲可唔可以去？食佢咧，即系要去關顧多啲咯。咁另一樣嘢就係個酸鹼度都會唔同咗。咁你 pH 值一唔同咗嘅時候咧，咁就好多嘅變化就會喺度出現嘅。 呢、這個就將會喺書展登場啦，係啦。咁啊嚟緊，如果真係去到第四期，大概預計幾時會見街咧？ 嗯，對啦。第四期咧，而家我哋就喺度構思緊嘅啦。咁其實個故事咧，即係大致上都喺度設計緊嘅。即係幾時會見街嘅話咧，我諗應該都要去到出年啦。 出年， 其實我哋係想咧再做多一樣嘢嘅。即係可能喺網上咧做一啲嘅投票，因為其實喺我 Facebook 啲人喺度咁留言嘅話咧，佢哋又想寫下大埔啦，寫下將軍澳啦。咁其實我哋都想睇下究竟多啲人佢哋仲想邊區會出現啲 STEM 嘅嘢。 哇！直頭有十八區嘅小投票啦。 因為一開始我哋嘅構思係想做十八區噶嘛。 嗯， 而家南區我哋做過啦，咁海洋公園，咁而油尖旺我哋又做咗啦，咁、第一期都係講呢個嘅中區啦，咁其實即係一路都係睇翻咧，就係我哋個社區喺度發展緊嘅，咁我哋都想就係睇下啊啲小朋友應該對啲乜嘢地方咧係會有多啲興趣咯，咁、初好多人都留言話，不如試下寫將軍澳啦，咁、我將軍澳裏邊咧就不停咁樣喺度聯想，可能同咩有關係咧？單車館啦。跟住我哋又要再去排嘅時候，就排到啊！我哋究竟仲有邊個角色未出現呢？啊，就應該係講緊嗰個替尼係啦。咁、替尼係講呢個嘅 technology 科技噶嘛。咁而將軍澳裏面亦都有一個叫做數據處理中心嘅。咁會唔會係將呢啲睇下點樣可以將佢融合埋一齊咯？係、啊。 哇！咁繼續畫落去嘅情況底下，分分鐘畫足十八期噶 咯、 哦。 即係每畫足嘅話咧，就要睇大家嘅支持啦。即係你哋買我哋本漫畫嘅話咧，我哋先至可以有能力再繼續 延伸落去。 冇錯啦。 咁嗱。講到延伸咧，有趣啦，因為今次咧就除咗你個 STEM 少年偵探團嘅特別篇之外啦，其實咧都有另一個分支嘅，就係、一本咧就叫做《消失的文學部》啊。咁啊嗱，淨係聽個名啦，你都覺得咦，好似好神秘現象咁樣喎？點解成個文學部會消失咧？究竟當中發生過啲咩事咧？咁啊，又揾智慧一齊分享一下啦。 我作為一個 STEM 少年偵探團嗰個原作者嚟講咧，其實呢個係喺我呢個 STEM 少年偵探團世界之外。相同世界觀察嘅另一個故事嚟嘅，亦都如果比重嘅份量就兩個一樣，即係消失文學部同埋 STEM 少年偵探團咧，就喺我一個野心之下而產生嘅。一個咧就有阿 STEM 上支援嘅一個STEM 少年偵探團咧，就屬於理科知識。咁消失文學部咧就屬於一啲文科知識，就關乎一啲中華文化咧，但係俾我嘅筆下咧就變成一啲好神秘學啊。好有趣啊！ 好迷團 係好多迷團嘅，因為一定有迷團嘅。我寫親啲嘢都係咁點去拆解，從拆解中你點會學習到啲嘢咧？都係因為有 Sam 型音團嘅創作嘅經驗，亦都阿 Sam Sir 俾咗好多意見我之後啊，我就問咗 Sam Sir 一句啦。如果我想寫一個文科故事，可唔可以借你嚟用一用先？我既然能夠將你成為第一次嘅動漫畫人物啦，甚至動畫人物添，跟住會唔會可以俾我成為我嘅小說嘅一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咧？咁樣咁佢一口應承咗，我就放心去寫啦。 嗱，但呢度就關鍵啦，因為我哋認識 STEM Sir 啦，其實講緊即係都好科學啊，真係好多好理科嘅概念啊嘛。點樣擺落文學部咧？ 其實咧，大家都唔記得我係一位老師嚟嘅。我喺小学里面系教中数常电脑噶嘛，咁、 哦、 所以其实你讲中文嘅话，咁其实摆翻落去呢个世界观嗰度咧，我都系一个老师嚟噶嘛。 哇，形象百变， 系啊，咁所以咧，阿 Sam Sir 喺我个故事里面咧，其实就扮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嚟嘅。咁、当然佢唔系领导我而家喺消失文学部嗰四位主角啦，咁、但系喺呢四位主角系一个为咗一件事件。是一个找不到任何头绪思想的事，就这位好的老师就在他们面前出现。而我这四个小朋友啦，亦都是他的 fans 啦。 嗯。 那我亦都作为了一个老师的态度，即是我成日都觉得很珍惜的，他讲那句，就是要珍惜每一个同学的举手发问。 嗯。 因为这个是一个教育的最好的沟通方法。 咁 所以是啦，咁所以他就阿 Sir 就给了一句金句我啦，咁就说真相呢就要勇敢去找的。 我会出世，有我呢个人。点解细个个大人教我要叻过人？翻学点解计分？操行好系咪好人？ 点解咁多霓虹灯？妈妈仲话社会黑暗，成绩表草星星，长大要做精英，冇人肯停停望下个天，点解冇星？点解咁多问题？系咪因为一切系大人夹埋一齐嚟呃细路仔？某个时候你变卖，你不会再觉得怪。 呢、yeah. 个 keyword 就同好似 Sam 成家庭团嘅一加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嗰个 keyword 一样，系点解佢哋成立咗佢哋四人成立一个小组？最后谂起点样去就凭呢句诶、哎、真相要勇敢去揾，而能够真系破咗去而家我呢本《消失文学部》第一集嘅故事，叫做《文学少女亡灵》嘅静夜思。而静夜思就系我哋所讲紧嘅李白。嗰首《靜夜思》啦， 即係床前明月光嗰幾首啦， 係啦。咁如果阿子龍啊，唔好意思，我得罪講一句啊，你床前明月光係錯嘅，你會係點咧？ 竟然 係啊！你噏咗幾多年床前明月光，就 出世就識到而家， 咁就錯咗咁多年啦。 係咯，真係錯㗎呢句。 係啊係啊，起碼我哋錯咗300年。 嗯， 就因為我哋所熟讀嘅就我哋成日都講叫要咩熟讀唐詩三百首啊。 係， 其實就因為我哋熟讀唐詩三百首而錯咗。 哦，點解嘅咧？ 點解？ 因為學校都有教噶嘛呢、這個。 咁我穿少少橋咯，就好似好衰嘅。不如我調翻轉咁講啦。 嗯。 咁有冇聽過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 一定有。 咁呢首係李白嘅《將進酒》。 將進酒。 係。咁其實原來李白未寫過《將進酒》。 係。 係啊。 哇！咁真係完全係顛倒咗我對即係唐詩啊，或者啲文學嘅概念喎。 咁其實我嘅本書嗰個出發點咧，咁因為有理科嘅推理啦，咁我亦都想試下文科嘅推理會係點。但係我嗰佢哋就第一集就會依據翻李白嘅《靜夜思》啦，即係我哋最所熟嘅，其實應該係床前看月光啦。咁、後面嗰啲我唔講啦嚇，你自己可以查嘅。係啦，咁根據翻李白嘅詩或者一啲名句，咁去反覆咁話翻俾啲讀者聽，其實我哋點解？唔去理解多啲，其實我哋所眼前之嘅或者所識嘅，其實一直係有錯嘅，係啦。咁點解會咁嘅情況？就係因為有一次我同另一位老師傾過偈，咁其實你需唔需要練靜夜思？咁佢當然係練咗喺清朝開始嘅講嗰兩個叫兩個明月嘅版本啦，即係 床前明月光 係啦，或者係舉頭望明月啦。咁呢個版本，跟住我話其實係錯的。跟住佢問我點解錯，跟住我講咗個原因啦，呢個故事最緊要嘅關鍵啦。咁跟住我話你會唔會繼續教你學生係教翻原本李白個版本？跟住佢話唔會教，因為佢覺得因為 syllabus 叫我哋睇唐詩三百首，而唐詩三百首係寫緊兩個明月嘅版本。咁呢個就係、亦都係促成點解我開始產生要寫。 當然唔會得一兩個謎題㗎啦。咁成個古仔嘅簡單嘅架構又係點嘅？ 咁我今次亦都係兩男兩女，因為第時留翻嚟兩個故事。crossover 使用噶啦，系啦，咁我今次个代号就唔系 SCEM 啦，咁我就用咗四个颜色咧，叫小黑、小白、小红、小绿啦。咁小黑咧就其实系蚩尤之后嘅， 哦， 系啦，呢啲我哋会架构翻啲中国人文化喺翻佢个四个小朋友度嘅。咁小白就系一个白化病嘅小朋友，咁另外小红就系一个染咗红头发，即系犯咗校规嘅， 系。 但系咧，佢话点解要染红头发咧？原来因为系一个混血儿，咁一个叫小绿，小绿佢原本个名叫小圆。但是因為他是有讀寫障礙的，所以他的原字是寫個六字的。為什麼你說喂你寫緊學校寫緊咁多學生好像很犯規的啊，去讀那間學校是完全是一班呢又噴頭啊又打曬耳環又紋身啊又爛曬面嗰啲嚟嘅。但係當你經過三年後佢哋一啲美術啊學術嘅課程之後，你發覺呢啲人好好好叻，全部去曬外國啲藝術學校是完全是過嚟香港邀請佢過去讀書。所以我哋唔能夠從一啲外貌去判斷一啲人，佢真真正正就其實有好多佢哋自己嘅個人嘅能力嘅。佢哋四個都除咗阿小白一個叻啲學生，就其實嗰三個都唔係叻學生嚟。咁、我想用呢個嚟同翻 Sam 正如英監團嗰四位天才少年對比翻一樣嘢。而你話喂，究竟文學部點樣去推理？我會講翻俾你聽，佢哋連佢校長都話。你哋嘅推理方法係不怨自平嘅，係一啲好跳脱、好破格嘅推理方式嚟破翻嗰件案。 即係等於我哋即係啲精英班係 A 班，然之後大家都知道 E 班係咩班啊？ 係啦，咁 E 班就直頭擺咗落去一個舊校舍啊，60年嘅舊校舍， 打入冷宮 啊。係啊，就冷宮就一個儲物室裏邊啊。 哦， 係啦，但係原來個儲物室咧，正正咧有一個文學部喺嗰度。咁而個文學部因為某個原因俾人取締咗，咁所以咧就變翻儲物室。因為呢四個人。可以找到一個秘密，要重振文學部 所以就叫消失的文学部啦，公仔。 哇，咁嗱，我觉得即系有趣啦。今个访问咧，我哋有理科即系 STEM 少年侦探团啦，又有文科消失的文学部啦。咁大家书展咧都可以，咦，原来文科、理科都有得解谜，咁大家就可以留意多啲啦。时间关系啦，冇办法啦，继续问得更加深入啦。但系我觉得呢两个一齐睇咧，应该有啲有趣嘅共鸣啦，甚至乎咧日常生活啦，我哋都用得着嘅好多唔同类型嘅知识可以出现 嘅。系啊，其实我想补一句啦，其实因为我作为 STEM 少年侦探团啦，埋消失的文学部嘅原作者啦，其实两个喺消失文学部，你会见到大量嘅 STEM 少年侦探团一啲而家叫彩蛋嘅嘢， 系 系啦，你会发现如果你有睇过 STEM 少年侦探团，你睇翻本小说，你会觉得会好过瘾嘅， 系 系啦， 系啦，咁啊嗱 ，STEM 少年侦探团就系本漫画啦，咁而消失的文学部就系图文小说啦，咁大家咧暑假就可以留意啦。今个星期再一次多谢 STEM Sir 同埋多谢志伟， 多谢晒。难道最初急于一起？曾知彼，哦，还是你心不生不死？分开去爱，看谁更妒忌？能同在起，引到干脆，都为害怕独居。太进取，大家都在寻找消失的过去，只能重复相处到疲累，在迷恋之后迷失之前不算敌对，不必有人爱便告吹。想插队，不要为了选择谁和自己过不去，别信新生活会推翻过去。的过去，只能重复。